欢迎来到觉醒次元有声世界，现代多人有声剧《初恋症》，由喜马拉雅、九淮中文网、觉醒时代联合出品，作者夜很贫瘠，演播彭瑶、锦鲤、嘉康、孙瑞阳等。点击订阅，第一时间收听精彩内容。 第三十集。 哎呦，好小气哦。 你自己不爱学习，天天玩，不要耽误别人学习啊。 云剑为你好意思说这话？全班最不爱学习的人是谁？ 我不爱学习，我又不考倒数第一。 几人正吵着，齐峰买来大桶爆米花放在桌上，有人对齐峰说， 哥，微微说你成绩好呢。 哥，你要不给微微补补课吧，他马上就要跻身我们班倒数前十了。 倒数前十怎么了？我这次英语考了班上第一，你们谁我厉害？ 其他人马上一起做撒花状， 微微最棒。 齐峰心想，英语考了第一，总成绩还能排倒数前十？他只敢想想，没敢说。电影是个喜剧片，云剑微对这种类型的电影缺乏兴趣，他无聊坐在座位上，拿怀里的爆米花吃，转头看一眼坐在旁边的齐峰，齐峰安静坐着，云剑微好像没听到他笑。他拍拍齐峰的肩膀，齐峰便低头靠过来。 怎么了？ 昏暗的电影院里，大荧幕时亮时暗，立体环绕音响充斥着整个空间，光影打在齐峰的侧脸，勾勒出他从额头到鼻梁高挺的线条。云剑微甚至清楚看到他微翘的睫毛，黑色眼眸里映出闪烁的光点。齐峰的声音低而柔和，很近的在云剑微耳边响起， 口渴。 云剑微怔怔地看着齐峰，傻乎乎说， 没有，就是看你没笑，是不是觉得这电影挺无聊的？ 不无聊，挺有意思的。 哦。 云剑微靠回自己座位上，手在爆米花里放半天，才想起来拿一颗吃。他觉得自己刚才的样子好傻。电影结束后已是傍晚，几人在商场门口告别，各自回家。云剑微带齐峰去地铁站办地铁卡，顺便教他怎么坐地铁。从齐峰集训的地方到他们家坐地铁两站就能到，云剑微给齐峰指站名。 你集训的地方在解放站，我家在春晖站，出了站左拐500米就是我家，记住啊，是2号线。 齐峰点头，云剑微刷自己学生卡进站，正好地铁来了，里头挤满了人。云剑微拉着齐峰往里挤，齐峰头一次坐地铁，没想到地铁里竟然这么多人。他担心别人挤着云剑微，一手把住扶手，把云剑微护在身前，两人身高差快一个头。云剑微站在齐峰面前，眼睛不知道往哪放，只好看着齐峰衣服胸前的图案。齐峰呼吸平缓，胸口平静起伏，或许是体温的关系，云剑微能感受到熟悉的暖意包裹着他。他不作声，悄悄往上瞄，齐峰的喉结很明显，再往上可以看到他挺脱的下巴。齐峰的嘴唇是偏厚的类型，不说话时唇线平直，有一种不易亲近的冷感。云剑微低下头，心跳有一瞬加速。下地铁后，他去小区里的生鲜超市买货，回家换上家居服，进厨房捣鼓他新学的鸡蛋卷。他干劲儿挺大，不小心做的太多，好在齐峰吃的多，两份卷饼，云剑微只能塞下半个，剩下一个半全归了齐峰。吃完后，齐峰自觉收拾餐桌，云剑微在一旁教他用洗碗机。家里的家用机很多，洗碗机、洗衣机和单独洗内衣分开的洗衣机，拖 拖地机、室内温度调节器等等。此外，还有阿姨每周来打扫卫生。有时候，云建威会只穿着袜子在家里走来走去，他的居家方式和作息十分随意。一会儿在客厅地毯上趴着边吃水果边看电视，一会儿在自己房里的大床上打游戏、睡觉，想什么时候睡就什么时候睡。齐峰在云家住了几天，渐渐会对云建威产生抱歉的心情。他在想，从前云建威在他家生活的那两个月，真的很委屈他。云洪洲临时要去其他市出差，打电话来嘱咐两个小孩早点睡，尤其叮嘱齐峰督促弟弟睡觉。齐峰每晚都学习到11点左右，保证自己在11点半前入睡，房间的隔音效果好，家里也安静。齐峰坐在书桌前做题，手边堆满了书本和卷子。等他完成了今天的学习任务后，正好11点，他拿起换洗衣服，出房间去洗澡。客房没有单独洗浴间，齐峰刚走到楼梯边，听客厅传来电视声响，他还以为云建威早就睡了。下楼一看，他弟还坐在客厅地毯上看电视，灯也没开，客厅黑漆漆的。仔细一看，还是个恐怖片。齐峰叫他：“ 微微。” 云建威吓得大叫一声，转头看见他：“ 啊，你下楼怎么没声音啊？” 你该睡觉了。 云建威裹紧自己身上的小毯子，怀里还抱着杯饮料。 马上，快放完了。 齐峰没催他，去一楼的洗浴间洗个澡。出来后看见云建威还在看，只好过去陪他一起坐下。 你也喜欢看恐怖片？ 不喜欢。 那你上去睡觉吧。 你也睡。 明天周日。 晚睡长不高。 云建威瞪他，齐峰闭上嘴，不知道自己又哪里说错。云建威把小毯子扔到沙发上站起来，齐峰顺手拿走他手里的饮料。 哎，白天再喝这个。 不喝了。 云建威没管饮料，径自去洗漱台漱口。齐峰把客厅的茶几和地毯收拾干净，反锁大门，把走廊和洗漱台的灯关上，这才上楼回房歇下。他哪知道云建威回房了也不睡。云建威看恐怖片看得小心脏砰砰跳，睡不着，一咕噜翻个身，拿出手机给胡文泽打一个电话过去。胡文泽过了好久才接起电话，语气有气无力：“ 大哥，现在几点？” 云建威窝在被子里兴冲冲的：“ 我刚才看了一部特恐怖的恐怖片，贼吓人，最吓人的就是那个鬼从窗帘后面爬出来的时候。”“ 你再多说一个字，我星期一来就揍你。” 云建威撇撇嘴问他：“ 你今天写作业了吗？”“ 就把数学写了一半，作文还没写。”“ 我明天去你家写吧，我一个人没动力写作业。”“ 你觉得咱俩在一块儿，那作业本还能有翻开的机会吗？”“ 那这样，我们俩明天上午把作业都写完，然后下午在你家打游戏，怎么样？”“ 你能一上午把所有作业写完？” 两人嘀嘀咕咕半天，最后胡文泽实在困得受不了，答应让他明天来家里玩，总算被放去睡觉。电话挂断后，云建威把手机扔在一边，望着房顶。不知怎么，他这几天都有点亢奋，晚上睡不着，白天坐不住，老想乱动。还是云洪洲暗主在家里窜来窜去的他，让他不要打扰哥哥学习，云建威才勉强安上下来。第二天清晨六点，齐峰穿戴整齐从房间出来，他准备出门晨跑，跑完后正好给云建威买早餐。